以外务相李永虎为团长的我国代表团结束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日程，于7月30号乘飞机回国。